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54集，门派内斗。太白居已经被太学的学生占领了，一听五爷请客，太白居的伙计也省了点菜的环节，直接往上上好吃的。展昭等进了太白居，就见一群才子才女正拉开架势吃呢。本来这群才子才女是应该隔绝于江湖的，可赵真折腾了几次奉旨教书和奉旨读书，再加上太学拆了建建了拆，经过了大风大浪历练的学生们都变得脾气了。不知道从何时起，太学的学生跟开封府那帮武林人成了好朋友，或者说整个开封城几乎所有书院的学生都开始不那么疏远江湖人了。尤其是天尊和殷侯这俩，只要往开封街上一走，路过的才子家人都会跟他们打招呼，受欢迎程度仅次于小四子。展昭为此很不爽，每次跟殷侯出门，整条马路的人都在喊外公，那明明是他一个人的外公。白玉堂走到三楼看了一圈，天尊殷侯也没在，白夏坐在一张桌子边对着他们招手，林业火带着一群小孩也来蹭饭。坐下之后，白夏给那群小孩夹菜，林业火则是问展昭和白玉堂， 这五个小孩是得罪什么人了吗？ 怎么说， 这一路都有人暗中盯着他们，我刚才就一个人带他们几个，也没敢丢下他们去看看，到了闹市那些跟踪的就不见了。 之前是高和寨的人跟踪他们， 他们只是去高和寨拜师了，还没拜成，抓他们干嘛？ 会不会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事情，他们自己都没留意啊？ 我也觉得有可能。 白玉堂看着跟小四子和小梁子边吃边闹的五个小孩，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呢？而且他们还没什么印象的感觉，应该不是什么特别明显会让人记住的事情。众人正吃饭，就见庞玉捧着个饭碗凑了过来，把小四子往旁边挪了挪，小侯也挤进来坐下，问展昭和白玉堂， 哎，你们不是常闹鬼的事情吗？ 展昭和白玉堂都挑着眉头看他，庞玉身后小四子回过头凑过来， 小小胖，你又撞到鬼鬼了。 哎呦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我好不容易太平了几天，不就才不要再撞鬼。小四子，你是个小神仙，不要随便咒我啊。 小四子忍着笑回头继续和小梁子他们吃饭。展昭看庞玉，这位蛇有蛇道，猪朋狗友多了，总能打听到不少有用的事情。 你是有什么线索吗？ 昨天那个飞影和带影不是说看到个白色的鬼影吗？ 是有这事儿。 这个鬼影呢，是不是鬼不清楚，不过他最近的确晚上出来在开封府的大街上乱窜呢。 有这种事啊？ 而且看到他的人势必会迷路。 难道真是传说中的 鬼打墙啊？ 这边的话引起了四周围不少人的注意，几个大才子捧着饭碗都跑过来。 什么鬼打墙？ 我也听过，前几天吏部的沈大人就遇到过一次。沈大人那天深夜坐着轿子回家，忽然一个白影从眼前窜过，几个轿夫吓得轿子差点丢了。那人影一闪没了之后，轿夫们抬着轿子继续走。那条路那几个轿夫都走了十几年了，那天晚上竟然走进死胡同里了，把沈大人吓得几天没睡好。我爹说他前几天请包大人去家里走了一圈，驱驱邪才算安心了。 众人都哭笑不得，这是拿包大人当钟馗使啊。 晚上经常出现。 隔三差五就来一次，可奇怪的是这打更的更夫和巡夜的官兵都没碰到过，这普通路人呢碰到的居多。 展护卫摸了摸下巴，转过脸看白玉堂，白玉堂端着酒杯见展昭看自己，也跟他对视。 你想干嘛？ 哎， 你晚上有没有兴趣？ 没兴趣，完全没兴趣，一点兴趣都没有。 既然没兴趣睡觉，那我们晚上去撞鬼吧。 白玉堂扶额，众人接着吃饭。小四子突然拽了拽白玉堂的袖子，指着楼外：“ 铮铮今天好忙哦。” 展昭和白玉堂探头往窗外望，就见一队皇城军人马跑过去，又一队皇城军跑过来，打老远就能听到欧阳的吼声：“ 谁让你们比武了？要比武找个没人的林子比去。严禁私设擂台，严禁街头私斗，那些刀出鞘的都给老子抓起来。” 昨天开封府衙役也查封了几处私设的擂台。 哼，所以说江湖人聚到一起就是不好，扁胜好好的金盆洗手非要搬到开封城来，这也是有他的目的的。 白玉堂望了一眼楼下来来往往的江湖人：“ 为了扩大势力吗？ 我反正是没听过掌门金盆洗手了，徒弟都不收了的，又不是关门大吉。” 他是不想再要没功夫底子的小徒弟了，而想要有根底的人入伙，或者是吞并小门派。 四大门派散了之后，好多高手都在找归宿，高和寨用比武的方式选新寨主，而非世袭，说明只要进了高和寨，无论你什么出身，功夫好啊，就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。这比一般的门派啊可是好得多了。你们想啊，你入了天山派练个30年，也不见得能当上天山派掌门吧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出来到了众人身后的折影，跟众人分析，展昭和白玉堂都回头瞧着折影。林业火也纳闷，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折影指了指对面，展昭和白玉堂回头就见赵普和邹良他们都到了。欧阳和龙桥广正往楼上走，火麒麟晒得脸通红，貌似今早跑了一早上了，边上楼还边骂骂咧咧：“ 妈的，这帮江湖人真不让人省心。” 龙桥广也是一路嘀咕，不过他的人生反正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啰嗦，所以大家也不去细听他究竟在念叨什么。展昭有些担心，这目前是还没闹出人命，可刀剑无眼，那帮江湖人真的大打出手的话，场面就不好控制了。 他们不是金盆洗手吗？干嘛还开赌盘，赌什么谁是第一啊？ 赌盘？ 是赌谁能当高和寨的新寨主吧？除了扁方瑞之外，还有哪些有竞争力吗？ 扁方瑞有白慕天帮忙，所以啊，最被人看好。 折影摸出几张纸来，上面详细记录着几位热门人选的赔率和走势。展昭无语看他：“ 你还真是什么都能打听到啊。”“ 嘿嘿，那是，这比敌军情报啊可是好搞到手多了。” 展昭看着那几个名字皱眉：“ 都可以算是高手，但是又不像扁胜那样名震武林，无论哪个当选呢，另外肯定都不服气。 关键是所有人都有势力有人马，这一个搞不好啊，高和寨就要分家了。 大门派分成小门派就会很快消亡的，会被人吞并，或者后继无人索性关门。以扁胜这样的性格，应该不会看着自己一手创立的基业毁于一旦吧。 所以这次金盆洗手是他打算稳固高和寨而办的？我怎么觉得更像是挑唆同门之间内斗啊。 众人也都点头。这时公孙突然想起了什么：“ 对了，我刚才检查扁青的尸体的衣物，发现他的靴子里有一片红色的木棉花瓣。” 公孙话出口，展昭就是一愣：“ 什么？”“ 没错，就是木棉花瓣，火红。”“ 这应该不是个什么巧合了吧？”“ 跟那个被捡的老太太有关系。闹鬼案怎么跟扁家命案牵扯到一起去了？” 太白居内，太学的学生们吃完饭之后陆续走了，有的回太学，有的上街上逛逛。今天下午没课，庞玉他们都不急着走，留在太白居跟展昭他们讨论案情。太白居空位多了起来，其他食客也陆续进来。展昭他们这边正准备起身走了，白玉堂就听到楼梯口有人突然喊了一声：“ 哎，太尊师叔祖！” 众人沉默了片刻，都去看白玉堂。通常这种夸张的称呼喊出来，不用问，是天山派小徒弟瞧见白玉堂了。白玉堂回头，就见楼梯口站着十来个年轻的天山派小徒弟，为首一个大概是他们的师兄，跑来跟白玉堂行礼。白玉堂点头，反正他今天也是请客，就请天山派的后辈们吃饭。那群小徒弟一个两个看着都是第一次出远门，好奇地打量着跟白玉堂同桌的人，第一眼找的当然是天尊，发现天尊没在，一群小徒弟耷拉着脑袋失望状。展昭有些不解地看了看白玉堂，那意思天山派就派了这么点人来。白玉堂也觉得奇怪，陆峰自己不来可以理解，可连十大高手都不派一个人来，高和寨毕竟天下第一寨，这有点失礼了，不像陆峰的风格。白玉堂问那个带队的徒弟叫什么，那小徒弟说他叫秋平，是王洛的徒弟。 就你们几个来了？ 不是啊，师父和七师叔沈怀月也来了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王洛和沈怀月都是天山派十大弟子里的，这还像点样。 他们两个呢？ 刚才我们进入开封城之前，途经关道一处小树林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位受伤的老妇人，据说是儿子家在山里边，于是师父和师叔带了几位师兄送老妇人回家了，让我们先进城定客栈找地方住宿。 最近啊，很多人跟我抱怨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，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，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，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。关于游戏嘛，我不一定有发言权，但办法还是有的。京东618活动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，各类行业尖货都能轻松看到，罗技的键盘鼠标，雷神的游戏手柄，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。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，领取京东618红包，边听边领，边领边买，这样的优惠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，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，可能预售更优惠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